欢迎收听《快速街头》2018暑期特别节目。 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伟刚。 我是希杰， 我是蓝豆丝 啊。我们的节目啊，已经好久没有更新了，因为我们都在放暑假。 没错，就是35度以上是不活动日，只要超过35度就停摆，一切停摆。 天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非常非常的热。希望大家呢， 我觉得热到一个很夸张哎。 对啊，我真的很希望大家可以安然的度过这个夏天呢、欸。 还有两， 我觉得今年夏天好难，好难熬哦。 真的， 希姐还好吗？你还活着吗？ 还活着啊。不过我觉得最近风比较大，好像没有那么热，热到受不了。 就今天啊，今天风稍微大一点，已经哎、大到我的宿舍区外面的一个树根都掉下来，压倒了几台摩托车，这样。 Oh my god！ 稍微凉一点，稍微凉一点。好险，我的摩托车已经报废了。好，拉回来。好啊，因为这是我们的暑假的第一档的特别节目，那我们就要来点不一样的，来点不一样 的。好 的，那我们就来报告我们的近况。 哈哈哈哈，来源不一样，对，我们近况超不一样的近况，都是不一样的哦。 跟以前的近况不一样哦，是最新的近况哦。 绝对，有人的近况是10年前的近况吗？ 如果他每天都过了一样的生活， 我想知道你10年前的近况。 他每天都过一样的生活，那就一样的近况这样子。 很难吧？比如说我去年、我10年前吃的水煮蛋跟10年后吃的水煮蛋，那价格就不一样哦。 然后你要不要让我刚刚分享他的情况？ Sorry， 对不起，我太兴奋、他想要分享的了。 你们一定要上演一个吵架的桥段就是了。 对，免费赠送 bonus， 这也是每一个字都会有 的情况。我告诉你，要不要分享你的近况？ 好，就是在这个 开始 在这个2018年的6月29号呢，我跟我的这个小阿三呢，碧山呢，跑去南港户政事务所登记结婚。 恭喜！ 谢谢大家，谢谢。所以这一集的暑期特别节目是不是很不一样？ 哇， 超不一样的破浪舞。 但是呢，我的大伯呢，他就在今天是7月4号。他今天呢就发了一则有趣的短讯给我们家族里面的人。他说呢，要让一个男人永远是女人心中最理想的那个男人，他要做到什么呢？你们知道答案是什么吗？最理想， 永远 让他自由， 最理想。不是， 不是， 永远跟他讲话的时候看着他的眼睛。 蓝豆丝是属于深情款款的，发自内心的温和柔软的那样内心的力量。而希杰啊，答对了，接近答对喽，真的是接近答对。我刚才想了一下，希杰是接近答对， 给他充自己的时间。是吗？ 答案是四个字：终身不娶。所以我只想要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就是我呢已经不是女人心目中那个理想的男性了，而希杰还是哦。没有啦，至少到现在。哦，我不知道希杰会不会娶，但是至少到现在，希杰还是理想男性的候选人。 是的， OK， 拉回来。 然后呢就在隔天6月30号呢，我们就办了一个小小的家族聚会，就两家人一起聚餐，办了4桌40个人在一个餐厅里面。然后我就有事先预告，跟大家预告说会有一个特别节目，那大家就很期待这个特别节目，想说诶，会不会唱歌跳舞啊，会不会播放小影片啊，会不会有什么样子有趣的桥段啊之类的。结果呢，这个特别的活动呢，就是我个人呢上台主持《快速街头》这个节目20分钟。 真的假的？ 这是我自己，好，身为新郎的我呢，自己上台拿着麦克风讲了大概20分钟，然后就介绍每一位家人，就是在场的还有不在场的，就是我认为最亲的家人呢，我每一个呢，几乎每一个啦，每一个或每一个家庭呢，就这样介绍了一番。对，然后我觉得我介绍的还算不错，大家反应呢都十分的热烈。毕竟大家都是喜欢听好话嘛，那我在台上讲了20分钟，都是对每一位家人的赞美，过那个叫做什么肯定，饮水思源，对他们的感念，所以我觉得气氛还不错。但是我爸爸，我老爸就在那个吃饭的时候跟我说，他从来没有看过啊，新郎自己跑上去讲20分钟的。一般都是司仪在介绍。 我刚刚正要跟你讲了，那个因为我参加的活动非常非常多，跟你讲，台下人最讨厌的就是台上人落落场的讲一大堆，所以你觉得他们好像都在笑点头，可他们心里就在想说，还要介绍多久啦，这些人我都认识，还要介绍，还要刚你来介绍， 但是齁，我有把这个我把这个概念放到我内心世界里，我了解到一定大家一定都是想要吃饭，大家一定都是想要吃东西，或者是不想听这些罪字累词，所以呢我觉得我还是有很认真的思考要怎么样来让这个活动变得不会变成你说的那个样子，所以我真的是很用心的把每一个我认为很重要的家人都准备了一个我和他的小故事。然后我觉得那个小故事呢，就是至少台下的人是在擦眼泪，就是一边笑一边擦眼泪。我觉得某种程度我准备了这么久齁，我自有达到那个，你知道吗？齁，然后B3就一直念我，我说你为什么要把每个人都搞哭，你是不是严禁明年婚宴的时候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他就直接在现场警告我。对，但是我至少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也还可以啦，也还可以啦。啊，那我以后会把时间缩短一点，不要造成细节的困扰。对，这就是我想要报告的第一个情况。好，然后第二个情况就是在同年同月同日，我开车回到我的新的住处，然后去停那个机械停车场，就是6月29号很开心的那天的当天呢，就回到家里，然后呢很高兴的下了车，很高兴的按了我的汽车钥匙的锁，把车锁起来，然后很高兴的呢按了复归，所谓复归就是机车停车格停完之后，你人离开那个停车场复归，然后那个机械停车场就会开始上下左右移动排列，把车子放到它应该要位停放的那个位置里面。随后我就听到咔咔咔咔咔咔咔各种咔咔声，我想说 天哪， 我的车是不是毁了？我当下只有一个念头，我的车被机械停车场吃了，它一定坏了。 刚好换车啊， 我今年年初才换车。 你现在换哪一台？ 阿提斯啊。 怎么完全没有看到过？ 有啦，就我跟家里面的换车啊，我家换车，然后我跟我家里面换车，然后我每个月要 交。我坐过吗？ 你应该还没有坐过哦。 对啊，我们今年是怎么回事啊？今年都七月了，为什么还没坐过？ 欢迎你来坐。我觉得虽然它不是我理想中的爱车， 但毕竟也交往了半年，也产生了一些情感。当他在咔咔咔咔咔的时候，我的心真的在淌血，你知道吗？因为我每个月还是要缴10000块钱给我妈，还要缴6年。 那、你收了多少钱？收了多少 钱？好，我先把那个咔咔咔咔咔完之后，我就立刻马上停止，然后按那个位置让他下来。当我看到他的轮胎的时候，发现4颗轮胎都还在，啊，松了一口气。 开奖的概念。 对对对，再看到他的那个冷气风扇罩，那个那什么水箱罩，水箱罩的时候，哦，水箱罩还在，哦，引擎盖还在，哦，玻璃还在，屋顶也还在，啊，哦，啊，哦，然后再走到左边看看，哦，4个门，左边右边的4个门都还在，车屁股，哦，车屁股也还在，哦，哎，那刚才咔咔 咔咔声， 咔咔声在哪？哦。他的耳朵断掉了，他的后照镜断掉了，哦，好险！不幸中的大幸，只是后照镜断掉了。对啊，因为我下车的时候习惯不好，忘了按2下锁车，他没有把耳朵收起来，就被吃掉了，就断了。好，回到希杰刚才问我的问题，修了多少钱？好，我就立马隔天。上班的时候我就打电话给我很熟悉的保养厂去询价，然后过了15分钟他就打电话跟我报价，他说原厂的4500块， 好贵哦， 哦副厂的便宜一点3000块，好啊，烤漆另计，烤漆要再加500块左右啊，工钱就随便算了，反正不会1-200块了哈，随便算了。然后我就掐指一算，哇，这样大概要便宜到3500，贵的话要快5000，实在好贵。那我就跟那个老板说，老板，我自己上网去买后照镜好了，啊，再请你帮我装，再算工钱给你。然后我就上网上了这个拍卖网站，好 ，Y 开头的拍卖网站，找到一家，好，副厂的，不是正常的，副厂的后照镜报价。 1150 1150块。 Oh my god！ 好，1150块，我就立刻下定，而且我发现我那个拍卖啊还有点数，哎，还可以折抵哦，很高兴。然后很快的，他就寄到那个离我最近的便利商店，我就去拿货，然后就给老板安装。啊，老板呢，因为没有赚到零件的钱，就工钱收的稍微贵一点，收了300块，但是呢。做工还蛮细的，好，做工也很快，那我也蛮感谢老板帮我安装的又快又好。 是我认识那个老板吗？ 啊，对，就是你认识的那个老板。对，哎，就搞定了。好，这就是我的第二个小故事啊。只能说就是非常的不幸啊。好，机械停车场，我现在到机械停车场都心惊胆跳的。那我知道阿杰的爱车呢，也是最近签的嘛，至少是1年内吧，半年内吧。 二月， 奉劝你啊，机械停车场慎选哦，然后停好之后要谨慎再谨慎。 其实不瞒你说， 小心再小心。 不瞒你说，那天听了你这个故事之后，我心里就已经暗自跟自己说，这辈子绝对不去停机械停车场了。 真的哦。 对对对。 真的很恐怖，很恐怖，那个会有障碍，你知道吗？好，这就是我想要分享的2个小故事，是不是跟以往都不一样呢？ 嗯，当然是不一样啊，因为以往不会有结婚那个桥段。 希望以后也不要有一样的桥段。 以后也不要有机械停车场，下来看不到车顶这样。 太可怕了。 好，我的分享就到这边啦。 那我接着，我先顺着我刚刚说的，就是夏天这件事情，就希望大家安然度过。虽然说最近风很大，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吗？我只要站在外面哦，比如说我风很大的时候，我走路嘛，走路大概走到巷子门口，然后走到巷子口，然后再走回家，然后我进来之后就开始流汗了，而且是。真的流汗的那种，就是不是那种冒汗而已哦，不是哦，是汗就沿着这样脖子这样流下来， 喷整个大喷。 对，真的，我觉得怎么会这样，就真的是这样。然后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我之前都还有办法，就是不要有冷气，因为我们家就是，如果长期听我们节目就知道，我们家是不开冷气的。 嗯， 但是现在呢，我能在公司待多久我就待多久。可是公司的冷气也会有停的一天啊，六日也没有，所以我真的超痛苦的。 嗯， 对，很痛苦，很痛苦。 天气热真的 是夏天， 真的 真的。然后再来就是，你知道我最近哦忙到一个不行，不是工作上嘛，工作也忙，但是我下班也要忙。你知道忙什么吗？ 忙什么？ 忙事主，忙看事主。 哦、对， 而且。世足上个礼拜又有金曲奖，对，前两个礼拜又有金曲奖，然后又有温布敦，天哪、啊、天、啊，我超忙的，你知道吗？嗯， 可以感受得出来， 真的是 光是 世 足，世足都在晚上， 真的，对，世足在晚上，然后之前有八点的、十点的、两点的，那我八点的、十一点的、八点的、十一点的、两点的都有看，那。可是呢，我现在只剩下十点和两点了，看不完了，真的。因为我十点看到两点，有时候延长就到了十二点半多，十二点半，然后再 PK 一点前结束，然后只能眯一下下就要起来看两点的，有时候都会眯过头、欸。 哎，你每一场都追哦？ 就是、对， 哇、 wow ！这已经是精华啦，这已经是十六，就是已经精华了，你知道吗？之前32强没有每一场都追到，但是16强我尽量每一场都追到。 天哪， 但说每一场都追到的话，没就说每一场都追到的话，我也是开着电视，然后比如说，哎、欸，起来说，哎、欸，中场休息，然后又继续眯，哎、欸，起来说，哎、欸，剩下75分钟了，还剩下十几分钟而已，就是会那种感觉。然后有时候是四点半起来关电视。 嗯， 就是你知道，就电视就放在那边，但是你就是睡就自然睡， 陪伴。 然后本来想说，对，然后本来然后只要听到主播说哇哇哇哇哇，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马上眼睛睁开呀、 啊！你知道世足在看你吗？你是每四年一次的世足看蓝豆丝这样子来？ 对，就是他们就哇哇哇，然后就眼睛就睁开，然后找球的机会，然后就眼睛就睁开，十二码发球，眼睛就睁开这样子。 那我来问一个，我来问一个希杰一定很想问的问题， 嗯， 什么？ 你有没有买运动彩券？ 我告诉你，我没有买，但是呢，我几乎都可以知道哪边赢，但是比分当然猜不出来啦。 哦、 比分最近，我觉得这一届啊， 这届 我只要是爆冷门、 嗯， 我就说，就是某一队的家人队员的家人被抓走了，就是裁判在压耳朵的时候，都是跟他讲说，你们那一队的十号球员的家人现在在某某某地方。你们最好开始犯规，或者最好开始不要踢球了。 你再认真，你再认真踢的话，你家人哈， 对， 可能哈， 就也不要怪我们有认真， 会像维刚的后照镜一样， 咔咔咔咔咔这样子。反正我就觉得说，西班牙，你说阿根廷遇到强队就算了、嗯，然后西班牙、葡萄牙啊不。葡萄牙就算了，葡萄牙对乌拉圭很强。好，西班牙好了，对俄罗斯，你说说、嗯，这怎么可能没有西班牙的家人被抓起来？ 哦， 是不是？ 好可怕、哦！你这么一说，我完全懂了。 而且俄罗斯西班牙输的第一分，应该是说西班牙进的第一分，还是俄罗斯不小心把他踢进去的哦。踢进自己的球门，你知道当下西班牙每个人脚都在抖，每个人脚都在不是我，不是我，请看 VAR， 就是不是我们啊，请看 VAR，、 哦、都看 VAR， 感觉 啊，不是我踢的这样子哦， 对，不是，是你们自己国家人踢的，千万要明察秋毫啊、嗯、之类的。 但是我只在乎一点、嗯，我只在乎一点， 什么？ 你没有买，对不对？ 没有买。嗯， 那希杰呢？ 没有啊。 啊，希杰也没有买。 嗯， 怎么会这样？那我们节目 因为他没有做功课啊，他没有做功课啦。 哦，好，那我来这边穿插我的小故事，可以吗？ 好哇、啊， 刚好我提的这个，我就把它穿插完，我今天就 over 了。 嗯、 好。 就是呢，第一个小故事就是哦，上上周六哦，我就跑去上周六吧，上周上上周六、我就跑去这个 B 三家，然后 B 三的弟弟呢就刚好有在买，然后就跟他讨论，然后就是南韩对墨西哥，南韩对墨西哥，然后呢，他弟弟呢就浪掷千金砸下五位数字，去买这个运动彩券，然后马上就买了一堆零食呢，在那边看。但是呢，我呢，我这个人呢，生平就是比较胆小，所以我就浪掷1000块买墨西哥赢，但是我另外买了400块，是上半场和局，下半场韩国队赢，可以赔10倍，但是10倍也才4000块，也就是说，如果今天墨西哥赢了，我可以赚50，因为我可以拿1450，但是我成本是1400， 对， 所以我是赚50块。墨西哥赢我是赚50块，好，南韩上半场踢平，下半场赢的话，我可以赚1400变成4000多，好，变成4000块。我觉得我非常的胆小，就是这种胆小的玩法。但是呢 ，B 三的弟弟呢，就是墨西哥一定赢，没有什么好犹豫的，一定赢。 悬念，没有什么悬念。 对，结果上半场墨西哥进了一球，我那张南韩上半场合局的彩券瞬间就失去了价值， 直接回收， 变成废纸一张， 因为那种感热纸不能回收。 对，然后下半场2-0，最后几分钟，南韩居然还踢进一球，你知道那时候我有多紧张吗？ 你很怕。 如果第一我输了我无所谓，好，我没有拿到钱我无所谓，我顶多损失1400而已，但是我旁边做了一个投资5位数字的我刚才吃他这么多零食吃他这么多的宵夜喝他这么多饮料，在最后3分钟被翻盘，那能看吗？你知道我有多紧张？好险，没事，没事。南韩那个大脚一踢进那球，哇！拜托你时间，你知道，大部分的人是希望时间可以冻结。我们那一瞬间是希望时间可以快转，不要再冻结了。好，这是第一个关于世足的小故事。第二个关于世足的小故事就在前天，大前天，南韩对德国，然后我跟我同事去吃饭，我同事在吃完饭之后就跟我那个画虎烂尾后烂， 前天吧，是上礼拜对不对？上礼拜吧， 上礼拜拍谁？时间时光飞逝，上礼拜，然后他就跟我画虎烂说，听说南韩赢德国赔率80，我们去买1000， 哇， 赢了，南韩赢了就是8万。 哇， 他跟我画胡乱，然后我就说那什么问题，我们立刻去彩券行。彩券行老板就很热心的帮我们点开那个看赔率的，没有啊，才6倍多而已啊，才6倍多。然后他说南韩怎么可能会赢，1000块放进去就没有嘞，2000块放进去就是没有嘞，南韩怎么可能会赢德国德国去年不是去年，4年前的冠军我们当下就打消念头，要是赔率才6倍多，有什么好赚的？一点刺激感都没有，我们就打道回府了。对，殊不知，完全，好，反正结果大家可以上去看一看。好，好，我想要分享两个小故事，就到这边告一段落了。 我还没讲完。 好的。 对，就关于世足呢，因为我们办公室有男生有女生，结果因为我跟女同事们好像几乎都没有在看，然后所以都没有办法讨论，但是男同事我也不会主动去跟他们讨论，然后但是他们在讲什么我就可以插话，所以后来发现他们觉得我我有在看哦，而且我有在做功课，虽然我人名背不起来，但是我在做功课哦。然后他们就说那我怎么看啊，或什么，我们就会讨论起来，就又有一个男同事他就说他说，然后因为其他人就说那你看足球还看什么，我说我网球也会看，我棒球也会看啊， 棒球的话就是先看中华职棒嘛，然后有兴趣再看大联盟这样。然后他说哇塞，如果有男生要娶你的话真是太好。我现在想说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他听起来讲起来像称赞，但仔细解读每一个字的排列组合，我觉得怪怪的哦。 真的吗？ 什么叫做如果有男生娶你的话那就太好了？ 要怎么样才能够永远成为男人心中的理想女性？ 就是永远单身吗？ 我觉得应该是看得懂运动比赛。 真的吗？ 是吗？ 应该是哦。 对啊， 我是还蛮看得懂，就是会马上抓到那个运动的精髓之类的。 那希姐的解读呢？ 我的解读就是那个男生的意思就是他希望他的配偶也是跟他一样喜欢看足球赛，而且可以跟他讨论的。 但是他说如果有男生要娶你的话，意思说现在是没有的意思吗？ 那个是有一个， 就是我觉得听起来就怪怪的啊， 那是有一个 怪啊， 那是有一个前提的状态。 对 啊, 啊，他就是因为他、就是因为他知道你并没有结婚现在，所以他才讲这句话。 这我觉得，但是我觉得有一点，这个我讲，接下来要讲的话有点过分哦。如果伤害到谁，请见谅。就是这就有点像是跟太监说，如果你有鸡鸡的话，你一定可以当皇上。 现 对对对， 就是 类似这种状态吗？ 类似像这样子。 你一定是什么什么文学文书院的什么？总理之类的那种吗？ 对， 总理大臣啊，或者什么的。 可惜啊，可惜， 好贱哦！ 但是我觉得， 反正我倒蛮喜欢的。 我觉得他应该还是希姐说 有啦，因为他后来就补一句说他老婆都不喜欢看。 他觉得都没有人跟他 talk 很无聊。 对啊。 好， 所以你讲完了吗？ 讲完了， 好残酷啊！ 算吧，就是很热啦，然后又四足啊，然后就是又就是听到主播的声音才会醒啊。 好，我剩三分钟，我剩三分钟。 好，去，快点快点！ 前短的分享就是，本来四足赛开打的时候，我也是很期待想要看，因为上一届我看得很爽嘛。那所以我这一届呢，他开打的第一天还没开打，我已经按耐不住了，我就想说，先来看一下。足球小将2018好，然后我就打开，结果一看呐、不得了了，一直点下一集，四足赛已经开打了，我还在一直点下一集。看完之后呢，因为它是每周更新，所以你会看到一个某一集就只能停了嘛。我看完之后，我还是不，就是还是死都不想要看真正的足球赛。所以我又打开了，我好像是我国中的回忆吧，那个一个叫做《足球风云》的动漫，也是一直点下一集，一直点下一集，就是不肯看世足赛。我看的话也是看最后几分钟，最后15分钟左右，然后比赛这样子，除了那个韩国队那个，对，我家的狗在叫，那个韩国队那一场有没有？他不是一开始都平手吗？然后我就想说，那应该就平了吧，回去睡了。那已经七十几分了嘛，那个比赛时间已经七十几分，还在平手。 对。 然后去睡了。那第二天起来，韩国怎么赢了？ 傻眼了！ 我气死我了，我怎么没看到？就是这样。然后上礼拜，因为我以前读的高中有一个小小的操场。那操场呢，它两边有那个足球的框，然后我以前高中应该是二年级的时候吧，然后都下课之后都会和同学在那个球场上踢足球，所以我对足球是非常热情的。然后我之前是不是有分享过后来为什么没踢的事情？ 好像没有，你再描述一次好了。 是因为太热了吗？ 不， 满脑子热。 这个真的是，我跟你们讲，这个真的是教小孩要注意啊。先说，我先把上礼拜跟足球有关的事情讲完。就是因为是近况分析嘛，就是那个 上礼拜突然很想很想要吃以前高中那个附近的一家牛肉面，所以我就特别礼拜应该是礼拜天的时候搭了捷运去那边的去那个牛肉面店吃完它之后，想说诶好久没来学校，顺便去吧，去学校逛一圈。然后呢一进去，天哪，这是以前的学校，感觉跟记忆中的完全不一样了，然后就有点感伤，然后也瞬间好像人回到了十六七岁的那种感觉。然后看着那个足球场啊，比如说现在那个足球都已经没人在踢，他的网都已经破掉了，也没有维修，就觉得就但是看着他会想到自己以前快下课之后会跟同学啊朋友在那边踢球的回忆。然后接着我就想到我现在要讲为什么我后来不踢足球的故事。 嗯哼， 请说。 我好像有觉得我讲过，就是有一天呢、啊、我就带着我心爱的足球跟着爸爸一起到我们三重的综合运动场去练习踢足球啊，我踢，然后我爸爸呢他帮我守门之类的。然后爸爸呢要传球给我的时候呢，他用踢的嘛，他踢歪了，那这个球呢就飞得比较远一点，没有到我身边。这个时候哦，他掉到地上，然后弹起来高高的，对不对？那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壮汉，皮肤黑黑的壮汉，他把球稍微顶了一下，接着就是一个倒挂金钩。 有这么夸张吗？ 真的是，我那时候看到那个，就是因为我眼睛要看着球嘛，看着球，然后就顺顺的看到一个状况，我想说，本来想说谢谢，要正要喊出谢谢，就是以为他只是要传给我，他不是，他是倒挂金钩，他不是那个凌空射门，他是倒挂金钩，是真正的那个左脚要拉一下的那一种哦。然后就这样就算了，倒挂金钩就算了，球速之快啊，快，而且有距离，他离球门有距离哦，然后就这样球速之快的，就直接这样从我爸之间，我爸在球门附近嘛，这样穿过去，然后就这样进网了 ，Go， 就这样进网了，而且是真的是他那个球速会让人感到害怕的那种，你知道吗？ 21世纪杀人足球， 那个就在那一瞬间，就在我心中啊，那个球从我头边这样飞过去的时候，那个起的风顺便把我心中那个足球的种子、啊、也一起吹走了。为什么？大家知道吗？但是真的是小孩，当一个小孩子觉得他对足球很有天分的时候，在同侪中，我的足球还蛮厉害的、哦，这样子的想法。一直在他心中种了一颗种子在这边。这个时候呢，如果有一个大叔啊，修了一段他觉得他这辈子都做不出来的动作，他也这辈子都没办法达到了境界。那个小孩子说，心里怎样？爸爸，我这辈子都不可能达到那样的，我觉得我这辈子都不可能达到那样。算了，趁现在还没有很深入，赶快放弃吧。所以我从那一天开始啊，就再也没有踢过足球了，对吧？ 我好像发现你性格之中你性格之中那个缺憾的来源了。哦，好可怕哦。 对啊，说到那个，去年不是说要培养什么摄影的兴趣吗？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去年的那个过年愿望？ 有。 然后今年也是有在持续嘛，然后最近还有计划更新了一些设备。那想说这次我真的应该是要认真拍了吧，然后就上网又看了一些影片，我又浮现了一些跟足球一样的念头，但这次我不会放弃，就是并不是要拍给别人看，就是自己看爽的，所以我就没有打算要轻易放弃的意思。 好有趣。那刚好顺着你的话，那我也补充一个一分钟就可以讲完的。我小时候非常喜欢下象棋，非常非常非常喜欢下象棋，大盘的那种象棋，跟我老爸下的难分难舍，跟我哥也是非常喜欢下。然后我跟我哥呢也一起，好像之前也有讲过，一起狂狂 狂热的研究象棋，然后跟一个叔叔啊，以前有来上过我们节目的那个田教授，跟他一起下象棋。我跟我哥一起对付这个田教授。然后呢，就在一次我老妈呢带我去公园里面的看人家下象棋，看着看着呢，旁边有一个阅读室，也有人在下象棋。我妈就说：“不然你去跟人家学几招吧。”啊，我就去跟里面的一个大哥哥下象棋，就发生了跟你一样的惨案。我大概下不到十步吧，我就被将军了，我就输了。 这故事我还跟你讲过， 输了。从此之后没有啦，字面都夸张啦，就是差不多也类似啦。我那个象棋的种子啊，就在十步之内啊就走到了尽头。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有在教育小朋友的，家里有小朋友正在培养他们一些兴趣的， 不要让他们看到太高的世界，不要让他们看到太高的世界。 对，真的， 不然就是不要夸奖他们很厉害， 真的，不然他会太可怕了。我现在想到那个十步之杀还是噩梦一场。好啦，那我们暑期档的第一档节目呢差不多就到这边啦。 这次是特别节目吗？我们还没正式复工吗？ 超特别的， 超特别的，超特别的特别节目，跟以前都不一样。 不是复工，我们没有停工，我们本来就是特别节目的安排。 我们没有停工，我们只是封存， 没有， 只是封存。我们的麦克风还没有送回国外。 没有，你在讽刺那个，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对对对，我们还没有赔3000块，我们这一支麦克风大概是在台湾买是3000块，在国外买是1800块。好，我们还没有把这个， 我们还没有把麦克风送回国外。大家放心，好，只是封存而已，随时可以起封。好啦，那今天这集特别节目就到这边啦。大家 希望大家运彩都可以赚，有一些偏财运呢。然后像蓝豆丝一样，就是你知道，听到主播说哇，小秋有机会，有机会就要醒来哦。 然后不要被强者击败哦。 对，也是。 好，跟自己比，不要跟别人比。好，就这样啦，大家拜拜喽， 再会， 拜拜， 拜拜。